朝鲜中央通讯社10月7号发表了关于洪建岛海坨第一阶段建设斗争的公报。公报指出，平安北道海坨建设综合企业的干部和工人群众完成洪建岛海坨第一阶段建设工程，建立功勋，从而在忠诚的200天战斗记录簿上谱写了新的万里马时代引以自豪的光辉篇章。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打造出一个祖国繁荣的牢固基础，这一巨大的变革是我们党要把祖国江山建设成为一个子孙万代繁荣的人民乐园的宏伟大自然改造构想和英明领导所带来的结果，是英雄的金日成、金正日工人阶级坚持我党所提出的自强力第一主义作为必胜的武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让世界羡慕的那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所带来的奇迹般的胜利。